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95点，跌259点，总成交金额1,13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66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11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3.4，跌9.2；美团243蚊，跌4蚊；阿里巴巴121.2，跌2.2。恒生中国企业86.78，跌8毫；青岛啤酒股份69.7，升1.2；盈富基金24.12，跌2.6；快手86.3，升5.5；比亚迪股份289.8，跌1.8；建设银行5.3，跌3仙；友邦保险81.8，跌1.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英镑10.3。瑞士法郎8.443，澳元5.575，加元6.134，新西兰元5.286，欧元8.803，每百日元对港元6.8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54。日经平均指数报28,437点，跌287点，港金报16,48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6美元，卖出1,77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新界锦田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林锦公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主要咧就系锦上路嗰边咧就比较挤塞啦，车龙排到去谢屋村。重复一次啦，就系锦田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林锦公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而家挤塞噶啦，主要就系锦上路，车龙排到去谢屋村。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新围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接近嘉华国际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车多，龙尾路明道后些小太子道西天桥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龙排到御港湾，影响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都是慢驶的，龙尾去到兰开下道。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40，听朝是出时间早上的6:5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互助社成立的第一日，众人各司其职。胡适就第一个光顾互助社经营的早点摊，仲提醒同学要为早点摊打广告。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00至下午1:00，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入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12月10号来到怀旧星期五啊。 耶、yeah, 点解系怀旧星期五啊，好开心啊，系兴奋星期五、啊。 见你着到咁靓仔就知啦。 喂喂一见你啊嘛。我而家学咗呢一招啊，个个同我讲呢一句都系咁讲啊，都系咁答。 好冇诚意啊，即刻。 好冇系啊，即系嗰啲通常呢最唔熟最唔 friend 嗰啲见面就系咁讲啊。 最近咁靓仔。 最近系啦，已经好唔熟啦呢一句。跟住系啊，我一见你嘛咁样，哇几咁官腔啊真系。 但系点解会叫怀旧星期五？首先第一啦，我哋今日全城点歌大行动嘅点歌对象咧，咁就摆咗我哋社交平台，大家可以见到啦。今次又嚟翻一个死物啦。 系啊，特别嘅，特别嘅。咁、我唔知道其实几多人对呢件事物系而家仲会有个 connection 喺度啊，因为我谂我呢个年纪就会有少少咯，但系可能而家再年轻啲嘅朋友仔就未必会有。我唔知啊，真系可能以前系一个好紧要嘅地方嚟嘅，对我嚟讲，我觉得系。 所以就等大家留言啊，讲你哋嘅故仔俾我哋听，就系、是、因为点歌对象就系尖沙咀钟楼。 我以为你唱尖沙咀 sushi 添。 咁系啦，因为寻日开始就六点钟啊，寻日六点钟开始啦，咁就会再次鸣钟啦，相隔咗71年之后，咁亦都会。每一日都会喺一段时间之内，每一个钟头就会再响翻啦。咁虽然佢唔系真系攞翻嗰个铜钟嚟整嘅， 数码化而家咩都系数码化咗啊嘛， 即系你需要讲假嘅咁，但即系唔系真系嗰、那个，咁但系佢又有翻嗰个声音出现咁咯。 咁啊，即系都叫做一个特别啲嘅一个回忆带俾大家啦，都唔算回忆嘅。讲真，我出世到而家我冇听过。 冇听过，71年前、啊、 真系冇听过，我谂大部分人都冇听过，其实绝大部分人都沒聽過。 咁但系呢个地方，可能你同佢之间唔知咧，会有过一啲回忆咁啦 ，share 下俾我哋咯，系啦，拣首歌送俾佢咯。 咁点啊？你今日即系除咗我哋怀旧去呢一个嘅 尖沙咀钟楼之外，另一样就系、是有少少唏嘘嘅可惜嘅， 系乜嘢？ 因为我屋企附近咧。其实我都是早几个月朋友介绍，我先知道有一间是24小时可以买到嘢食的地铺啦。咁你知道如果你即你过咗堂食时间，咁你要买外卖噶。 系啊系啊。 咁佢系一间平时都经过，但系 唔 会特别留意嘅。 啊， 系啦。咁都系几个月前，因为我朋友喺观塘区有 studio， 咁有时夜晚凌晨要买零食买宵夜。 系。 咁啊意外发现咗呢一间铺头。 Okay, 在大街道啊，其实 你都住好多年噶咯，你都唔知道有呢间嘢嘅。 你经过你会知嗰度有啲小食档咯，咁但系你经过真系唔会望同埋唔会理嘅。 OK。 咁因为佢又唔系食鱼蛋烧卖嗰种嘅， 系 即系佢会好正夜晚有得食嗰啲咩酸菜鱼啦夜晚。 哇，有冇咁幸福啊？ 跟住但系会有大阪烧啦。 哇，正喎、啊！ 然后会捞嗰啲麻酱或者重庆辣汁嘅可能嗰啲凉皮啊。 但系佢好似咧乜都有啲咁，即系酸菜鱼系 系一种啦， 系一种啦。跟住然后你去到一跳就跳到去 大阪烧啦， 远下 系好有趣，你捉佢唔到啦。 即系佢中意整乜就整乜噶咯。 跟住佢亦都会有一啲自选嗰啲捞面，咁佢可能系日本凉面啦，跟住嗰啲凉皮啊，跟住薯粉啊咁啦。咁跟住佢就用可以落寿司鸡嘅。我好中意食嘅，食咗几次，其实我前头食咗都唔够五次嘅。 其实我好耐冇食过呢啲咧，即系以前出旺角咧读书时期一定会嘅，即系一包嗰啲凉面，跟住捞啲鹌鹑蛋啊。 哦，你系嗰只 系 啦， 系咪系咪就 系 呢只？ 佢唔系嗰只， 佢唔系呢只， 因为呢只系好台式嘅。 吓。 即係以前讀書會有噶嘛，幾蚊雞嗰個唔知咩落園咁咧，跟住佢哋揀曬啲料，擠幾支，擠擠擠咁樣揀曬，跟住懟支棍就搞嘅。佢唔係呢一隻， 佢唔係呢啲， 佢真係佢嗰只係比較似我都唔識形容。 總之就係一碗撈面咁樣攞曬，不過係冷面嚟嘅。係 啦，咁亦都有薯粉啊，或者有嗰啲涼皮，咁佢嗰啲。佢就可以揀汁嘅，有啲咩口水辣雞汁啊， 哦、 重慶酸辣汁，咁又有麻醬咁，咁即係你自己自由配搭，咁你再加啲餸，咁裏面都係有嗰啲青瓜啊、花生啊咁類似，即係啲料係會多過我哋細個中學食嗰只嘅。 哇，嗰啲都好多噶咯，不過咁你應該好開心啊，啱曬你啊，發現新大陸。 因為 你成日咁夜先收工。 呢兩個月到有時夜晚喺觀塘上完堂咧。咁你落堂11点几冇地方食嘢，咁所以嗰度就几好买宵夜。 系咯， 咁又有時上朋友 studio 又會買上去啦。咁跟住總之佢推介完之後試過食，真係哇正咁樣食過，翻唔到轉頭。 亦都唔貴㗎，係咪？ 唔貴㗎，唔貴㗎，除非嗌好多嘢啦。當然試過三個人嗌到差唔多兩嚿水嘅夜晚， 都抵啊！ 其實都抵啊 ，OK 嘅。咁佢夜晚有酸菜魚食，係 咯，好豐富我聽落去都 好食喎，咁樣。咁點知喺前晚凌晨咁啊，嗰個朋友就 send 個 WhatsApp 俾我，咁啊影住啲嘢食，跟住就哇，我今日去買咧，佢原來做埋聽晚就唔做啦， 哦， 即可能另外物色鋪頭唔知啦咁樣，跟住嚇，即叫新揾到一個可以叫做買嘢食嘅地方啦，所謂飯堂啦咁，雖然唔係成日幫襯到啦。咁佢可能存在咗好多年，但系就啊死啦，得翻一晚啦。咁於是尋晚做嘢做到可能兩三點，跟住又肚餓，就諗住，咦最後一晚喎， 點都去食餐勁噶啦， 好想食個酸菜魚啊！ 一下啦，你有冇試過？老實講，有冇試過佢個酸菜魚？ 有啊有啊，試過一次。 夜媽媽食個酸菜魚其實都幾 heavy。 你食到個熱食咁樣 嚇， 咁 但係開心嘅。 開心，佢裏面仲有嗰啲類似薯粉嘅嘢，索嗰啲汁咧係好開胃嘅咁樣。咁諗住最後去支持下啦，咁跟住就三四點行出去，行到個鋪頭嗰度，已經見到有架貨車喺隔離，佢間鋪已經洗緊、清緊裏面啲食材，跟住我就有種失落， 好唏虛啊！ 係啊， 好唏虛， 即係望住就哎呀， 你個酸菜魚就咁就冇， 一路行仲諗緊，哎呀咁夜又唔好食咁多嘢好，但係又樣樣都想即係叫最後試下啦咁，咁就冇機會啦。咁我又怕醜，冇行埋去問啊，即係之後會唔會搬去第二度啊，定點咧咁？咁我就純粹行過，跟住就哦，咁就走咗啦。 其實我都 有可惜， 我都好感受到呢種感覺嘅，即係尤其我深信，如果有啲朋友仔同我哋一樣，都係做一啲比較夜收工嘅工作嘅話咧，就會好感受到，如果喺收工之後翻到屋企，可以有個鋪頭俾你買到一啲熱食咧，嗰種感動係好大嘅。因為事關小弟，以前住嗰條村同而家住嗰個地方咧，都係。是冇一啲开凌晨嘅铺头嘅，即大家都系嗰啲十点钟就会收晒铺嘅一啲食肆啦。咁或者可能后屘又而家好兴啲街市都会有一啲嘅熟食嘅食肆喺入边噶嘛。咁最初咧疫情之前佢哋都会开得比较夜，可能开到一点钟两点钟。咁然后开始慢慢疫情之后就冇啦，就十点可能十一点就已经收晒啦咁样。咁然后咧我就开始怀念系乜嘢咧？我系怀念翻以前份工啊！直头，因为咧，我以前有一份工咧喺红磡嗰边翻嘅，咁然后咧红磡嗰边翻嘅时候咧，我哋成日收两点三点钟咧，你行翻出去黄埔啊红磡嗰啲小街咧，就会有 好多 嘢食，嗰啲串烧啦，嗰啲酸辣粉啦，基本上你系好似日头啦啦去俾你。任揀咁樣嘅係好多嘢食，咁然後我就覺得有時係咁嘅，就係咧我去食嗰陣時咧，我覺得啊都幾好得閒可以即係收工嚟醫下肚咁樣，但係唔會特別好珍惜呢件事情。到你換咗一個地方翻工嘅時候，或者換咗一個住嘅地方，你發現哇原來唔方便起上嚟係可以咁唔方便嘅喎，可能你想揾間七仔買一啲熱食都係揾唔到嘅時候咧，你就會哇我想蒸個車仔麵啫。是不是真的咁难、 啊？你夜晚热食一系整杯面，一系屋企煲个汤， 系咯系咯， 你都好难揾到噶啦。 系啊， 同埋我觉得呢啲味道好得意，就系有时你系会怀念嗰种味道啦。 嗯嗯， 咁亦都除咗味道本身之外，系你食嗰样嘢咧，好似你咁讲，你会回想翻当年，我当年就系咁噶啦。食住呢碗嘢嘅时候，当年我哋做紧啲咩咧？ 系 嗰样嘢未必好食噶。 系， 即举个例，我中学都有翻去嘅时候，每次同啲同学咧，个小食部喺度咧，都会想食嗰个沙爹牛面。 系， 因为点解咧？因为当年我哋读书虽然搬咗校啦，已经，但系嗰个沙爹牛面出名系咩？ 系咩咧？ 就系冇沙爹牛味。 好嘢，好嘢，出色啊！喂， 你咬落去系有啲嘢嚼，但系佢完全你 feel 到佢唔系牛肉嚟噶啦。 系。 跟住嗰個沙爹汁係 嗰啲咖喱魚蛋汁，係 啦，深啡色啦。跟住個面係硬嘅啦，點解咧？因為你小食嘅時候有好多人排隊要食沙爹牛面，你每個整三分鐘係好嘥時間噶嘛。咁於是乎佢嘅做法係點啊？ 一次過淥熟曬。 佢將啲好熱嘅滾水倒落個碗度，將一個啱啱開嘅生嘅硬嘅面咧抌落去，然後揾個蓋冚住佢焗熟佢嘅啫。 哇，好嘢！ 即 係 佢冇煮嘅過程，佢連淥一分鐘 都冇 嘅。 咁然后所有人呢每次排完队呢就拿着一个冚住盖嘅面呢、 啊、就焗到佢熟为止 啦。你明知道面系冇味但嗰时真係天寒地冻去到中六七嗰时你仲要系准备A-Level 嗰啲时候呢你朝早瞓醒就赶返学校上完。即系你翻学吊命嗰样嘢，就系知道第一个小食可以冲落去食嗰个热辣辣嘅冇味嘅沙爹咁， 系好紧要。 然后你仲会记得就系有一啲同学系好中意咧疯狂加嗰啲辣酱， 系 辣酱唔系辣油啊。 O K， 嗰啲辣酱系甜甜酸酸，系完全唔辣咧，系、哎、倒到冚到满。 甜甜酸酸完全唔辣嘅辣酱，呢一个形容好有画面啊！我都谂起系每一间学校都一定有嘅呢一种酱， 啲所有嘢都系冇味噶。但系所有嘢都系好形式上咁样摆咗喺度嘅啫，但系大家就系好中意你读书冇乜所谓啦，倒满晒啲冇辣嘅辣椒酱，然后咧碗汤系红色嘅， 系就好满足啦。 咁然之后后屘有一次翻翻去中学就探老师定点 就睇下有冇呢一个面买， 跟住小息就唔系即系中间去啦，就啊跟住个沙爹藕面啦食落去咯，你做咩咁好味啊？你做咩有牛肉味？点解你好食咗咁多？你唔应该好食噶。 沙爹有沙爹味，失败；牛肉有牛肉味， 失 败。 你而家系有嗰个味失败啊？咁都明嘅，因为你转咗手啦，合作社转咗啦。但系你发现冇咗个回忆啊！有时啲嘢难食起上嚟都有个难食嘅回忆啊！ 真 系好味咗咧，嗰件事太过完美咧，唔得。冇 talking point， 你吃嘅唔系味道啊，你吃嘅系嗰一份气去。 系啊，你谂下，如果当年你学校嗰碗嘢系好完美嘅，我知道好食嘅，但系你冇一个话题啊嘛，大家 系即系度度都食到一碗好食嘅面啦。 系啊，大家成日都话哇，毕咗业之后咧，最怀念就系嗰碗冇味嘅牛肉面啊，哇正啊咁。最有味系佢嗰个汤，唔知系咪加咗啲粉定系加啲胡椒粉落去咧？ 味精啊， 系啦， 嗰啲嘢， 即系嗰啲味嘅啫，个牛同埋个面本身冇味嘅咁。 超级唔健康，不过谂起都觉得好开心。 所以咪就系系咯，即系呢一种咯。嗯、你有时记得嗰个味道本身未必好好食，同埋咪就个味道本身，有个味道赋予咗你嗰个。 同埋最紧要系咧，嗰个画面系通常仲会有好热闹，有班同学仔一齐嘻嘻哈哈咁嗰下先紧要啊嘛。跟住然后隔篱嗰个男仔又要，不如请我食一啖啦，咁样又跟住又要 过嚟又话借乜啖冇钱啊嗰啲咧， 系啦，实有呢啲嘢嘅。怀旧星期五啊， 我都系啊，呢个酸菜鱼好怀念住。唔知凭住呢个酸菜鱼的故事，能唔能够加入佢哋呢个相爱学会咧？我都有 love loss， 失去咗个美食。 越来越不简单，太多沉重的负担，自己一个半夜开工拍到天光，还要赶住下一站，自己一个人群中，今晚没什么心情参与，你地要玩到通宵，我只是想找个人揽住，真心伤害最后变成伤害，抱住遗憾离开，爱得死去活来，真心伤害最后变成伤害，抱住遗憾离开，爱得死去活来。相思的心祝福你，自己一个去演爱的独角戏。Tell me what is love, tell me what is trust. Do you know? Do you know? Baby, let me go, let me go off earth. Let go. 继续自己一个承受，脱离呢个城市，宁愿自己一个喺个睡房里面静。自己一个你的身影就会呈现，一望望的回忆，屋企楼下。 记，相思的心祝福你，自己一个去演爱的独角戏。 有时夜晚自己一个人呢，天寒地冻，有碗热辣辣嘅落肚，啲孤独感咧系会消去。 咁你开个酸菜鱼关注组咯，又系 呢个又啊张曼芝嘅派头作品《Love Lost》。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再录得一宗涉及奥密狂变异病毒的输入确诊个案，患者星期二从美国抵港，至今累计五宗奥密狂个案。呢名37岁男患者抵港之后在机场检测呈阳性，在六月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冇病征，入院之后抗体呈阳性，病毒量较高。卫生署基因排序确认个案带有需要关注的变异病毒株 Omicron。 另外，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都是输入个案，患者分别从越南和英国抵港，当中三宗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患者包括一名57岁男病人，居住在薄扶林碧瑶湾16座，他潜伏期在本港曾经居住的地点会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另外，由于有关航班有三名乘客抵港检测确诊，卫生署禁止国泰航空营运的客机在今日至到今个月23号期间从胡志明市抵港。工展会听日至到下个月3号在维园复办，入场人士要使用安心出行，入场之前量度体温，场内不准试食试饮。有参展商说，以往每年都会让市民试食，今年会在封扇前煮麻辣鸡煲，希望散发香味吸引市民，又说不担心销情。自工展会临近新年，相信市民会入场办年货，有望刺激消费。另外，有参展商负责人指出，疫情之下市民未能够外出旅游，工展会属于近期少有的大型购物展，相信能够吸引市民，预计人流畅旺。对于长者可获豁免使用安心出行，但是仍然要登记资料，有参展商认为以往很多长者得闲就入场，今年长者可能减少入场。政府宣布今个月19号立法会换届选举日当日，港铁专营巴士营办商和电车会为市民提供免费乘车优惠。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说，投票站未必距离选民很远，未必需要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才到达。对于措施成效有少许怀疑，但是做法属于史无前例，反映政府关心投票率。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认为，免费乘车优惠对推高投票率的作用有限，因为选民是不是投票受到多项因素影响，而且可能有选民或者会因为有免费交通工具，当日会前往郊游或者做其他消闲活动。但是他认为当局的做法让大众相信政府相当重视今次选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日日间温暖，星期一同星期二朝早清凉。依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来为这孩子的恋爱时还担心足一辈子，撑得极累亦要撑住，一看眼泪仍然笑住，明年又变强壮再卷土重来，才哭泣也未迟。我过得并不好，但是我会活着，当走到身外里会有自我的样，此刻努力扮作一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展览虚样，要记得还有做人合样。早晚睡一睡，时时点算胸口伤口再重击几锤，过不去想便过得去，难过也忍下去。我过得并不好，但是我会活着，等走到身外里会有自我的样，此刻努力扮作一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展览虚弱，最重伤时间都不离场，才会最终笑着。我最多受点苦，但是我要活着，必须好好爱我，当作是今的样，唱段情缘，其他不过一掌，有信心明知未来的誓约。 如果你冇喺恋爱当中遇过滑铁卢嘅话，咁我都可以话系恭喜你嘅。因为你应该大概要进入到职场之后，先会开始发现，真系唔可以乱咁相信人嘅。我唔系叫你提防你嘅同事啦，但系你会见到一啲朋友仔，佢话佢过得好好，但可能唔系 嘅。直觉这刻你有太多可揭秘，这场游戏我只想学懂怎样识别你，是要抽离，另有转机。有想要忘记，快将要是你，已 一年听过两首的作品，有 Eden 吕卓安和邱风泽一表人才，和阿 Jam 邓紫棋两个你。讲埋俾你听啊，喺职场要小心一种人，就系好中意讲唔知嗰啲。 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朵听，我听，运用谦卑抵抗真理非议，研究理想主义，哲理与哲理往往会敌视，什么都会得知，用所知笑不知。 有 Jenny 李恒毅 IDK I don't know， 人有好奇心当然好啦，有求知欲当然好啦，但如果样样嘢都话 I don't know 咧，其实有啲危险嘅。你玩狼人杀都知啦，系嘛？通常话自己咩都唔知噶，我系废村嚟嘅咋，嗰啲最后通常都系狼嚟嘅。所以人咪要学识教训咯。 循环百转那圈套，生死间千回陌路，重逢那一个拥抱，可有或无？浮华里欢笑苦恼，电光闪烁，芳草挂路。忘掉名字净土，被问中鼓舞，困惑中迷路，才找个乐与苦源自创造。 Yeah! 又阿 J 刘应婷，人类群星闪耀时，转头翻嚟新闻报道之后再点歌啦。 不收，冇升降机。如果要用作迁徙，必须做提升工作，包括加装升降机，技术上会有困难。佢话较多居民系长者，若果安排佢哋迁往一两栋楼，可能要住喺较高楼层，情况并唔理想。因此申請人提出以較快方式，以大約五年時間一次過完成重建。至於遷徙方案，謝佩強說，根據終極方案，包括設有搬遷賠償，完成重建之後可以讓合資格人士租回單位，設有購買方案。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日日间温暖，星期一同星期二朝早清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线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去到风力楼。另外，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芜湖街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咁至于喺港岛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东港中心嘅意外仲未清场噶，慢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东港中心有交通意外，封闭了慢线，车龙已经排到去湾仔交汇处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需要间歇性封闭。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后些少落去太子道东的支路车多，车龙排到过了 Mega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 龙尾去到海丰园，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临时街嗰段咧，车龙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喺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车龙排到去油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嗰段多车繁忙噶，龙尾去到风力楼。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广东道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嘅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出去九龙近住和斜村挤塞噶，龙尾去到马料水交汇处。另外在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挤塞，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那段车多繁忙噶，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啦，由友爱村那段挤塞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一套电影讲六段关系，关于十二个星座，180位青年人参与制作，这个计划是怎样诞生？ 讲紧2020年的时候，疫情比较犀利，电影从业员很困难，这段时间没人开戏延迟，很多年轻人他们其实能力很高，他们需要的其实是一个机会，我们觉得、我们有没有些可以做到呢？这个就是个、概念的萌生。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梦想是做人的原动力啊！ 钱的事你不要太担心，这个家还有你家姐我嘛，你还想不想学芭蕾舞啊？ 想，如果练芭蕾舞我都放弃，我知道我一定会很后悔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声应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 Misha 饰演的钱世华怎样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找到平衡，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点至5点，天儿、子豪、阿摄三五成群向梦想展翅。 我是陶大宇啊，骚动音乐的波性和奔神，还有很多的听众啦，多谢你们点歌给我听啦。咁大家试幻想一下，如果这个世界是没有音乐的，这个地球呢真是倒转的 了。倒转地球，全部自有文谋。 大宇哥不用担心啊， 只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7，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我波性和奔神主持的骚动音乐，那就 有音乐有快乐的啦。 是啊，又嚟全城点歌大行动啦！ 你原来咁样样， 咁样玩啊，好过瘾啊！ 自肥波啊你！ 芬神，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系啊，有音乐啊， 有快乐啊！果然今日系呢一个咩咩星期五啊，我哋系 我哋回忆星期五，怀旧星期五。 星期五 我哋不如应该要有个 slogan 学以前啲节目咧，即系诶，欢迎你有收到音乐，有音乐，跟住就接一句有快乐， 就同啲组合一样啊，系嘛？即系我哋系。 今日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啦，继续有点歌对象。今个星期我哋就去翻一啲嘅嗰啲集体回忆啊， 系 尖沙咀钟楼嘅， 可唔可以话？集體回憶算唔算呢？因為佢又仲喺度啊嘛，即係又未至於成為有一個已經係唔存在嘅回憶咁。但係即係比較特別嘅一樣嘢，就係因為即係我諗喺我出世到而家都冇聽過佢響啦。咁啊，終於琴日聽到佢響啦，嗰個感覺 頭先六點都響一轉啦， 係啦，幾有趣嘅嗰樣嘢就。 同埋亦都因為呢個契機又揾翻即係嗰啲歷史，即係譬如例如會知道就係原來佢曾經個鐘咧個時間又俾人較快過一個鐘。 哦， 係係係。跟住因為為咗拍戲咁啦，又或者裏邊佢嗰個銅鐘有拎走咗， 係 display 過喺唔同地方嘅。 冇錯。 即可能喺紅磡火車站出現過啊，諸如此類啦咁。 其實而家個鐘都唔係吊住喺個鐘樓上邊， 都唔 係㗎，都係擺咗喺好似喺地下咧，佢有嚿木晾起咗咁樣樣嘅，即大家可以去參觀。 最正，佢而家好似冇乜對外開放啦，因為 冇啊冇啊。 我睇資料話，因為冇乜人去參觀，所以唔對外開放。 係啊。诶，咁可能而家又多翻啲咧，即系佢响翻钟咁，大家 可能 好似得意。 但你多人参观又烦噶，即系你又要成日收辑啦，咁即系呢啲保育嘅嘢就好难嘅。 唔紧要啦， 咁所以我哋用说话 出边听下咯， 听下咯，望下咯，系啦。咁所以我哋就用呢个说话嚟保育，用一个环节嚟保育啦。保育星期五，今日你有啲咩说话想同尖沙咀钟楼讲？有啲咩嘅回忆喺嗰度可能出现过咧？唔知有咩求婚啊、表白嗰啲啊？ 我想问下佢，我想同尖沙咀钟楼讲，到底系咪真系有个人叫尖沙咀 Susie 啊？ 点解咧？系咪好出名嘅咧？ 得啦，你听我讲过啦，都系亲爱嘅尖沙咀钟楼，你好啊！唔知点解咧，近几年好似同你好陌生咁样。明明以前读书嘅时候约同学仔出去温书又好啦，约女仔出街又好啦，好自然会约喺你呢度等噶。尖沙咀钟楼，唔使讲嘢啦，系嘛？嗱的而且确喺以前手提电话未系咁方便发达嘅时候，呢个地方真系令人拥有好多回忆嘅。尤其打电话又逐分钟计 ，send message 又逐个计钱嘅年代。你只能够约人喺一个唔会去错嘅地方等，去节省见面嘅沟通成本啊嘛。于是乎就有好多人喺傍晚企喺尖沙咀钟楼下面，一路等一路望，望下自己到底约嗰个对象几时会嚟呢？又因为以前智能手机未普及啦吓，冇得一路等一路上网。唯有望下身边发生紧啲咩事，有冇人等得比自己更加耐呢？又有冇人同自己嘅女朋友闹交呢？有冇人等到唔耐烦走咗呢？绝对可以写一本钟楼众生相噶，我觉得。不过我都几肯定，当年同我一样喺钟楼底下等人嗰啲人呢，应该都系冇听过钟楼你嘅钟声嘅。毕竟你都自1950年之后冇响过钟啦嘛，直至到琴日先系你首次鸣钟嘅100周年，你嘅钟声终于恢复，唔少市民都可以感受一下你鸣钟嘅气氛。不过讲真啦，而家手机都咁方便啦，要睇时间随时都有得睇啦。所以我觉得你嘅钟声响唔响？其实已经冇咗功能性上面嘅意义，反而系纪念价值可能比较大啦。就好似好多 busking 嘅朋友仔咁，都曾经望住你嘅背影，唱出一首首嘅作品去追逐佢哋嘅梦想。所以我想趁呢个机会，送一首 MC 张天赋嘅《时候不早》俾你。即使你喺往后仲会唔会提醒大家时候不早都好啦。对好多人来说，你的存在已经为不少人带来美好的回忆了。曾经在钟楼吹风吹到等不到人的奔神上， 新开始是吗？Thank you. 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需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时候已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紧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与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乐趣在清楚，为你着头，来日我便和你好友般偕老，如若换来感觉似幻感冒，如病过就会更好，我会做到，我做到。Remember 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ow I wanna let a memory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Cause I never thought that I'd have to say goodbye. And I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eah, 莫非偏偏都这一秒钟先发觉，心中有太。 时候咧，唔知点解人都系有啲犯贱嘅。而家呢啲天气咧，喺以前冬天咧，好中意约人喺钟楼嗰度等嘅。你有冇试过啊？ 冇啊！ 我试过好多啊，但通常都等唔到啊。 哎哟！ 我觉得以前自己好傻猪啊。如果而家咧有呢首歌，就同嗰人啊，时候唔早咯，翻屋企啦，唔等啦。 跟住 bye 咁啊 ，bye 咁样啦。睇下 MC 张天赋，时候不早啊。 我初以为同钟楼冇乜。故仔谂下谂下，居然俾我谂翻。 因为你系钟楼托客啊，系咪？ 我系钟楼底柱。 OK，thank you。 亲爱嘅钟楼，你好啊！其实我识咗你好多年噶啦，可能因为我屋企有架巴士出尖沙咀好方便啦，所以细个开始同屋企人去街都会拣尖沙咀。咁好自然啦，我喺几岁嘅时候就已经见过你㗎啦。其实当初见你都会喺度諗，无端端整个钟楼喺度做咩啫，要睇时间咪戴表囉。你仲要生到咁鬼高啊，搵鬼睇咩。后咪阿妈就解释俾我听，话其实你好耐历史㗎啦，係以前火车站嘅钟楼，咁嗰时啲人又唔係咁多人戴到表啊，又冇好似而家咁有嗰啲智能电话随时睇到时间，咁所以你係好重要嘅。不过可惜啦，嗰时火车站拆咗就变咗文化中心，淨係剩返你喺度啦。唔知你闷唔闷呢？不如又等我讲下古仔俾你听啦。其实我觉得我同好多人一样，你嘅存在就系一个地标，方便啲人约埋一齐集合啊，或者交代自己嘅位置之类啦。坦白讲嘅，又未必真系有好多人好认真咁样望过你一眼。 但同你之间呢有一段记忆我係好深刻嘅，就係、是、中学有一年嘅平安夜。咁我哋读男校啊，成班男仔又唔知去边好，但係又想出去玩下共下。於是乎呢就约咗去钟楼下面嗰度啦。当时玩嗰啲都係类似啤牌啊，饮下嗰啲 Jolly Sandy 嗰啲就算㗎啦。跟住突然之间呢，我哋就撞到一个男同学同另一个女仔经过喎。咁我哋成班单身寡佬梗系起哄啦，仲要捉住嗰个男同学唔俾佢走添。一路去到最尾，佢好型咁样喺个女仔面前做咗一轮掌上压，我哋先至放佢走。係啊，所以我对你嘅记忆就係有个男同学有一年喺平安夜喺你脚边为咗保护个女仔而做掌上压囉。既然今年是你明中百周年纪念，有没有什么愿望先？仲难得隔了71年终于有得再明中了，值得开心啊。我估你可能都曾经有以为过自己一世都不会再发到声的了。而今次虽然都是要靠人家帮手，但你想想钟楼你年纪都不小了。一旦发完声有什么冬瓜豆腐坏了啊烂了，那怎么算呢？有啲嘢都係要交俾人哋做㗎啦，你继续做一个非常之重要嘅香港地标啦。你要知道呢、這个世界有啲存在平时未必好起眼㗎，但万一冇咗呢就好割眼啦，就好似钟楼你咁啦。習慣咗经过钟楼我高头望一望嘅波成上。 所有危险若暴 听过呢一首又啊，柯震峰同埋吴业坤嘅一首歌啦，派台作品《难得你和我》啦。咁、我哋睇咗网上面嘅大家嘅点唱，有啲就嗰啲譬如《古老的大钟》啊嗰啲啦，《 百年孤寂》啊，王菲嘅 系啦，《陀飞轮》啊，《夜幕天星》啊。但有一个咧，真系听众劲啊，有啲歌我哋真系都未必识得晒。佢推介咗一首咧，佢称为冷门啲嘅歌，歌名亦都好应景，同埋仲要临近圣诞，所以咧佢就拣咗呢一首歌。佢系食咗尖沙咀钟楼呢个名，但系钟楼就唔系嗰个钟楼，而喺当中楼下嗰个意思。 中环个钟楼下个楼系咪？ 系啊，有呢一首卡通妈嘅尖沙咀钟楼啊叫。 已分手三周，再相信悲秋，未免责怪我自年幼。但建设拆卸，旧店铺转手，为何分外怀旧？天星中默然滞留，身边空位默默然承受。何道纵使中流，已非中流，纵是若流。太空馆出口，仍旧在合奏，演唱有你朋友。习惯与你看，习惯你拍手，已投入暂期后。习惯听歌够，习惯了等，今日找不到理由，才离开走法国。不经意人海中哼出了节奏，你共感所有地点相关，背景不变仍然不惯。你距离浪漫灯色前要闭起双眼，但却看到当晚面对艰难，遗憾无关。故地旅剩我一人，身份却被切限，就如低级的剪贴于这热闹时间，根本不配合甜蜜发光圣诞。 我哋都系我哋公司嘅 library 度揾到呢一张专辑咧，叫做《港股仔香港》个港啦。咁啊好得意啊！佢里边有介绍，原来佢哋系一个叫做作曲填词广东歌词交流区嘅 Facebook 群组嘅成员，即系中意创作，跟住就出咗一张专辑。咁头先听，即系而家听紧呢首叫《尖沙咀钟楼》啦，但系里边佢有十几 track。 我好中意嗰首啊，《梅窝牛牛去咗边》啊，好得意啊呢啲。 佢主唱系写住一个叫何佩 H O P U I， 唔知系咪而家嗰个何佩咧？未，我哋未听啊，未有时间。 之后多谢听众嘅推介，我哋慢慢研究下呢一张碟啊， 大家有兴趣自己揾下，叫《讲古仔》啊呢张专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工展会听日至到下个月三号喺维园复办，入场人士要使用安心出行，入场之前量度体温，场内唔准试食试饮。有参展商话，以往每年都会让市民试食，今年会喺封膳前煮麻辣鸡煲，希望散发香味吸引市民。又话唔担心销情。指工展会临近新年，相信市民会入场办年货，有望刺激消费。香港健康码系统朝早九点开始启用，政府话截至下昼一点，有超过82,900名市民申请注册账户。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话：住喺公屋嘅申请人无需上载住址证明，房署嘅住户数据非常清晰，申请人可以即时确认住址，并且取得识别码以启动账户。非公屋住户就需要上载住址证明，若果未能够提交住址证明，政府稍后会将识别码嘅确认信寄俾申请人，期望下个星期之内可以收到确认信，让他们启动账户。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与台北断交，与北京复交。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尼复交是政治决策，绝不是交易筹码。尼加拉瓜决定与中国复交是出于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是一项政治决断，没有任何经济前提。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尼加拉瓜外长蒙卡达视像会晤。王毅在会后说，世界上还有几个国家与台湾保持所谓邦交关系，是因为台湾当局大搞撒钱外交，不顾台湾民众福祉，亦都是由于美国不断向这些国家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王毅相信这些国家迟早会遵循50年前联合国大会的决议精神，与中国建立或者恢复正常外交关系，这个只是时间问题，更加是时代大势，不可阻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日日间温暖，星期一同星期二朝早清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咧，早前近东港中心的意外仲系处理紧，而家慢线封闭，一带交通咧非常挤塞嘅，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另外中环及湾仔绕道东行去湾仔北的出口咧，因为交通挤塞，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另外在观塘绕道去土瓜湾方向的支路咧，近住启德消防局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另外在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快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登打士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后少少干诺道中东行近住大会堂那段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在交易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的车龙就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啱啱提及过，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较早前的意外事故啱啱清场，车龙大消散。讲翻隧道的情况，东隧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在蒲岗村道。另外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大挤塞，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离别了，方知当初太不爱，却也太可爱。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怀莫变改。 星期一至五，黄昏7至8，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lbert Lau 欧瑞强。 CIBS 人人广播 制作钟益良。 赵少慧教授，生物及环境学的专家，人称真菌达人。 我喜欢生物学，去到我退休之后继续咁喜欢生态里面的感觉，是说你喜欢那样东西你就做那样东西，这个世界是有多样性的嘛，花花齐放就最开心。

某天回归，相恋过已。

静，不想反应，一呼一吸好好保留，得不胜，怕每天。